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又嚟到禮拜五嘅玩樂高地，嗱咁啊，今次就做翻外景，因為講啲大 set 咧，老老實實攞上去個台都比較麻煩嘅錄影，係啦，咁就嗱，今次就請咗我哋嘅布魯士兄，其實你嘅英文名嘅發音咧，我就硬係都叫唔準嘅， 唔緊要，唔緊要，叫布魯士兄， 布魯士兄啦，係啦，咁啊，今次就講呢個 Star Wars 嘅場景，嗱，咁啊，你可能會問，喂，呢一 set 喺邊度買咧？咁啊，其實。冇得賣嘅，係 MOC 嚟嘅 ，MOC 嚟嘅係。 係啦，嗱咁啊，呢件作品其實就上個月喺屯門有展覽喎，係喎。 係啊， 展覽過，開唔開心啊？ 開心，始終都係第一次喺香港做展覽嘅，亦都係真係第一次帶啲兵，我哋所謂嘅出勤啦，可以俾大家睇下。哦，原來香港都仲有人玩星戰兵同埋星戰 LEGO 嘅喎。 唔係，其實即係講到呢度 by the way 啦，我發覺香港。就始終即係嗰啲人唔太熟 Star Wars 啊， 應該咁講，大家識，但係唔熟。你會見到哦，好多白兵喎、啊，咁樣啦，哇，喺好多白兵啊，點解啲兵同我睇電視啲兵又有唔同嘅咁？ 咁啊，我哋第一次講過咯，其實嗰個白兵嘅翻譯啊。應該是說星戰士兵的翻譯都出了很多問題， 是 啊，統一都是說白兵白兵白兵，那喂大佬灰色那些是不是叫白兵呢？首先不是，還有就算白色的兵都分很多種， 很多種 Clone Trooper Storm Trooper Final First Order 又 Final Order 又講不完嗎？ 即我就這樣現在在看，其實每個頭即是白兵的頭都那個顏色有些不同，哎，sorry，應該要糾正是星戰的士兵， 星戰兵是啦， 那就這件作品就上個月在屯門那裡作個展覽啦，咁啊小弟就這個六月中啊，就去那裡漚了三四個鐘，係啦，嗱咁啊講先啦，禮拜六日去就奉旨多人影相就唔靚噶啦，但係人多你又可以睇到啲人嘅反應係點。我想講你呢些嘢咧，嗱其實嗰個櫃就叫做喺場地嘅比較旁邊，喂，但係都好吸睛喎，係咯。做咩？你唔到反應啊？ 係，都好仔。 唔係真係好多人會圍住喺嗰度睇啊！咁啊，有啲人會話：哎呀，我有呢、這個咩密集式恐懼症啊！好多兵啊！睇到花多眼亂啊！咁我心諗，即係呢啲觀眾咧，未見過大蛇屙尿。 我你我即係可能囂少少講一句啦。我嗰個展咧，嗰其實大概可能出咗係450隻兵嘅啫。 冰山一角真系， 我会觉得系应该系三十分之一啊嘅兵力，类 似啦，系啦，总之好少嘅，好少。 因为一个 weekend 玩紧嘅兵都可能已经系过千只，咁所以四百几只咧就 OK 啦 ，OK 啦， 系啦，OK 啦， 即系所以嗰啲观众咧未见过啲劲嘢，因为即系我旁边呢位仁兄就话，应该屋企都闲闲地有万两只呢啲， 系啊，万二只啦已经， 系啦，嗱咁就去到个现场咁啊。其實就好多即係嗰啲觀眾啊、弟弟啊、一家大細就話：哎呀，好多白兵士兵啊，好過癮啊，影相啦。咁我尤其是見到有一個遊客啊，或者嗰啲攝影者啦，哇，攞住個勁大嘅嗰啲燈，跟住一支鬼迷咁大嘅炮對住佢影相。咁嗰一刻咧，我就攞住部 iPhone 喺度影嘅，即刻自卑啊！即係好似去。男洗手间小便啊！你见到人哋嗰、那个，哇， 好劲喎！ 哇，但系即系我想讲咧，好吸睛，好多人喺度影相。 我觉得因为主要都系其实以我有印象咧，喺香港有咁展览过六百即系几百只兵嘅一次咧，应该一次系2015年嘅 Times Square。另一次咧、就系、 是，我记得嗰次系 Star Wars 系咪原力？觉醒啊， 系啦、 哦， 第二次咧就系、是、The Last Jedi 喺 APM 嗰次，佢哋、 okay, 有出过600几只嘅 First Order 兵嘅， 我有大概嗰度有個數過嘅。 但係其實即係嗱，小弟就見過你嗰啲即係星戰士兵。喂，講真，你嗰啲數字未去到三四五千咧，我都覺得係少。 係啊，咁同埋嗰次又唔同，嗰次係因為 LEGO 公司有 sponsor 啊，即係嗰次係佢公司自己出啲兵出嚟俾你排。但系呢个系 totally private own，即系私人拥有嘅。 系啊，私有化。 咁同埋加埋个台嘅，都系私系自己砌嘅。 嗯。 咁所以就属于玩家类或者私人珍藏咧，就真系冇嘅。 唔系，即系你讲话全球几多嗰啲咧？你如果同嗰啲 official 公司，即系你同 LEGO 比，咁梗系人 家。但我成日都系咁讲，如果我有机会有一日破咗 LEGO 嘅世界纪录咧 ，I beat the god。因为佢，你谂下，如果以大普世价值，神嘅定义系佢创造嗰样嘢，佢就叫神啊嘛。 系系。 咁 LEGO 即系如果放喺 LEGO 公司 ，LEGO 最多 LEGO 系创佢 LEGO 公司创造 LEGO 嘅人，咁 佢多啊，简 理论上佢系神喺 LEGO 界里边，系咪？咁所以如果我嘅士兵可以打破到佢嘅纪录，咁我咪即系挑战咗神咯。 即系 LEGO 界，LEGO 界嘅 LEGO 嘅星战。喂，咁啊 ，so far 你都即系三，应该点啊？万二只 啦，三分一啦，系世界纪录。 O K， 嗱，咁啊，即系所以就讲翻啦。咁当时见到好多嗰啲即系观众入口就见到，哇，好多兵咁、样。咁啊，但系讲埋啦，呢张台太细啦。原本喺嗰个展览区咧，系再多少少。 系啦，原本个展览区咧，应该系多一块灰色底板嘅。 多一塊，即係向前面， 向前面多一塊，咁就總共咧係有四塊底板，咁就大概係四百幾隻。而家呢度咧就應該係两百隻， 我得二百幾隻， 二百幾隻嘅。咁我濃縮咗嘅， 嗯， 咁將嗰度，因為嗰度可能每一款可能擺100，我而家可能每一款擺50咁樣咯。 OK OK， 咁我亦都 cut off 咗啲 officer， 咁就即係講翻個展覽啦。咁喺屯門啦，對於大部分嘅香港人嚟講咧，都真係比較遠嘅。 係啦， 咁我想問下你先啦。喂，咁大攤嘢入去有冇喂好辛苦啊？ 其實 咧， 係呢攤嘢咧，我砌嘅時候咧，我係諗埋點樣去運輸嘅。 我想問埋啦，佢係幾時即係邀請你去即係？ 其實其實呢個 event 即係 Break Adventure 呢一個 event 咧。是差不多好像是年头是去年年尾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想做的。 哦、 但因为有很多运动啦跟住就再加上疫症一吞再吞底下呢就吞到去六月先搞。 嗯、 所以其实我是差不多是个故事是不知道有是前年2018年那呢他们 Break Adventure 就搞了一个 exhibition 的那时候我没有。 是不是元朗 是啊元朗咁嗰次我就专登真係佢知道我住将军澳咁我专搭车入去睇嘅。咁所以自此之后呢佢就觉得啊你都真係有心喎咁样。咁所以呢佢就见到我砌咗个台之后佢就邀请我不如你今次同我哋一起玩啦咁样。咁我就好有好榮幸地可以邀請到佢。 同埋喺个展览呢老老实实就真係好少 Star Wars。少到无论。 是 即是如果以 Star Wars 在 LEGO 的 portfolio 是咁大呢是吧其实就真的相对是少咁但是即是有你撑住啦是吧 我尽力啦尽力啦是啊。同埋喺香港其实是越来越少人玩 Star Wars, 我只可以咁讲。因为 其实又是。 因为佢不断重复、 嗯、 而其实佢冇咗以前炒得好犀利个价值。因為佢不斷 重 複， 同個大環境 係同個大環境有關嘅。咁其他 LEGO set 都係咁追啦，又自主 module 啦，等等其他追啦。咁所以仲可以堅持玩星戰落去，其實都真係唔係太多人咯。咁我都希望就係我嘅玩兵嘅含，即係一個目標啦，可以再一次嘅鼓勵嚟大家，又可以買星戰啦！哇，八月 彈開風氣不為師， 八月又再出啦！ 嗱，咁就要講翻啦，嗱，嗰個即係搬運過程，即係哇都幾深喎，係 嘛？呢嚿嘢咧，其實砌嘅時候咧係斬開咗六嚿嘅， 嗯， 咁咧例如咧，我呢度可以好隨便地咧。 即刻 掹俾你睇，咁就变咗一嚿嘢。咁、我执咗上面啲嘢，跟住就可以好轻易拆足六嚿咧，就可以收入个箧里边。系咧嗰啲手提行李箧嗰啲咧，咁基本上啲兵铺上去啦，入晒袋铺上去，跟住掹开六嚿嘢咧，就可以砌落个箧里边。 唔系，即系正常啲人就会建议，呢条友一系去咗旅行，一系咧就应该攞住唔知咩影相机去影相。 系啊， 咁一打开， 一打开全部 LEGO 嚟。 OK， 喂，咁即係嗰个创作过程就 諗定点样去搵囉。 嗯。 同埋呢讲埋啦呢啲砖呢好多啦大家都知道即係我上个节目嚟几次啦、我都係。 多谢。 砌兵为主玩兵为主嘅。呢啲砖呢其实你特别睇下前面个台呢 佢啲斜件啊，嗰啲好 consistent 嗰啲磚，全部一樣。 tail 係啊，同埋即係你係走粒粒化。係 啊，走粒粒化，即係好全部平滑嘅，啲件亦都好齊嘅。原因係因為佢哋係全部都瞓 battle pack。即係嗰啲盒裝兵仔咧，會送一嚿機俾你嘅。 哇！我就係冇諗過可以多到咁喎。 你諗下， 啊，不過你咁買咁多，係 啦，佢一盒有可能一百粒件， 係， 我買二百五十盒， 係， 咁咪二萬五千粒咯。咁你諗下， 呢度都好少。 我係呢度好少，你呢度我覺得可能係四兩千三千零粒，因為我買咗好多件啊，但我買咗好多都仲砌到呢個頭。 但我冇諗過，原來買嗰啲即係一盒四隻人仔嗰啲 set 咧，係有咁多 tail 嘅件。 唔係啊 ，tail 嘅件咧，係有噶，即係呢只灰件咧，佢都可能一盒有兩三粒噶。 哦， 咁你諗下，你二百五十盒咪有幾百粒咯？ 兩三粒咁當然啦，都俾我好多溝 唔到。咁當然有啲 tile 有啲 tile set 都真係專登去筆嗰啲 lego store 度筆出嘅。咁但係呢啲塔咧有啲 battle pad 啦，呢座塔又自己砌、自己剝出嚟嘅。 係。 咁呢個台都係自己剝出嚟嘅。 O、okay. K。喂，嗱，咁我想問一下你先啦。成個呢個閱兵台啦，佢、係塑造呢、這個係咪第七集？ 係啦。 係啦，呢、這個 第七集咧，第七集電影裏邊 好多人忽視喎，係嘛？ 係啊。係好多人忽視咗第七集。嗰其實嗰一集嗰一個場景咧，就等於其實佢經典程度，我覺得係媲美咗。應該是第四五六集裏面其中一幕咧，就係佢行出嚟，黑帝行出嚟，跟住側邊兩咗好多同好多白兵嗰幕咧、基本上喺 LEGO 界裏面砌得兵嘅場景都一定會砌過嗰幕噶，有架UCS 白色嘅 Imperial Shuttle、白機，跟住兩邊排兵，跟住只黑武士就中間行出嚟，播音樂嘟嘟嘟嘟嘟嘟咁樣。其實嗰幕呢一幕嘅呢一幕場景，我揀呢一幕嘅場景主要原因就係、是。第七集最經典，對我嚟講最經典就係呢一幕。 嗱，我就本來都唔太睇沙窩嘅，咁啊，但係你問我嗰一幕咧，係好印象深刻嘅。 係啦，佢因為佢其實你，我覺得我哋之前都提過，佢有少少似納粹軍閱兵嗰、閱兵嗰個台。 紐倫堡 係。係啦，咁連幅旗都一樣。 咁我就想問埋啦，點解係會特別想砌第七集而唔係即係一二三啊四五六咁樣？ 因為其一啦，一二三四五六好多人砌過， 哦， 同埋第七八九咧，不嬲都俾人劣評得好犀利嘅。 係， 咁我就我係想唔係話佢平反嘅，我又唔係話真係劣評得咁犀利嘅。 嗯， 咁所以我希望咁香港都冇乜人砌過第七八九啲嘢。 嗯， 咁第七集最經典就呢幕啦。不如就砌呢幕啦。 喂，不過你講到即係啲人話對套電影嘅七八九集劣評啦、我都想糾正翻我之前對呢個《星戰》系列嘅睇法。其實我以前就覺得誒睇《星戰》梗係要好哇好懸疑啊，唔係要好多故事啊，即係要係好。即係點講咧？好似劇情片 係啦， 但係其實睇 Star Wars 係應該用第二種嘅欣賞方法，唔係話佢冇深度，但係即係譬如觀眾對佢嘅感情啊，嗰、那個華麗嘅場面啊，尤其是第九集，我記得嗰兩位主角咪做瓜嗰、那個 黑帝 啊，係啊係啊，即係其實係從嗰個角度睇，就堆畫一段好深度嘅劇情。 因為老實講啊，好深度嘅劇情，我唔會揀星戰啊。 係係，其實 星戰你一開波想睇佢嘅。你已經估到一定是壞人打，即係令好人打壞人打餐飽噶嘛，係咪先？唔會係同你鬥智鬥力噶嘛。你目的都係睇一班兵喺度打打打，或者啲超科技、超越現代科技可以做到嘅戰爭場面噶、或者激戰咁樣嘅星球大戰 啫。所以我就係要糾正翻我之前對嗰個星戰嘅欣賞角度。 係啦，我會覺得俾我補充多少少，就係喺電影上咧，你可能會覺得佢係真係追求我哋叫畫面上嘅華麗啦。但係其實星戰本身咧，由動畫去到漫畫，去到 game， 去到電影咧，佢哋個 connections 其實真係好大嘅。呢、這個就是香港人，即係小弟喺度得罪都要講句啦。香港人對呢方面真係好膚淺。 係，哇！真係 係 驚俾人揼 埋。 但係老老實實，我又覺得如果真係真係中意星戰嘅，就我諗唔單止就係睇嗰九集電影。係 啦， 因為我喺外國有位即係網友啦，佢都話佢真係好批評香港人對星戰嘅嗰個睇法好膚淺。係，佢哋係好鬼熟，即係尤其是係咪五月四號 May the fourth be with you。 嗰日咧係真係好似一個 Star Wars 嘅 festival、啊。跟住我香港有位朋友又係好中意電影嘅，佢又係對《星戰》嘅評價其實好高嘅， 係啦、 啊，即係欣賞就唔好淨係睇嗰九集電影。 係啦、啊，因為動畫。複製戰記 第七季， 第七季我基本上可以同你講，計俠道一號之後，第七季係我最中意嘅嘢。 哦、okay, 但係你問我都係最中意即係 Rogue One。 係啊 ，Rogue One 係 number one 嘅。 有血有，你都覺得係。我 Rogue One 係 number one， 係超越 Empire Strikes Back 啊。 有血有肉嘅一套電影。喂，嗱，咁就要即係講埋呢個場景先。喂，大佬，我哋咁樣傾沙窩啫，大佬 唔使完嘅。 嗱。整個場景啦，有冇話、即係講前面先啦？嗱、第二節咧，仲有其他嗰啲叫做 彩蛋， 彩蛋 係 嗱。但如果講呢度咁望過去啦、即係前面望過去啦，邊個位置你最滿意咧？ 我最滿意其實係前面呢個台， 都係呢個台。 點解咧？因為 都好合理 啊。係啊，因為呢個台咧，你睇上去好實淨啊，其實。 嗯。 但裏邊係空心嚟嘅。 咁 係啊，裏邊係空心嚟嘅。咁另一樣嘢就係上面用咗平磚啦，去鋪翻佢地面嗰個 logo。如果我嗰陣時係專登去睇咗好多睇翻套戲啦，停咗好多次啦，就 match 翻個 logo 去做嘅。咁呢個台係我希望第日都可以改翻梯形梯形佢，電影係用梯形嘅。 梯形意思即 係呢度會打斜咯。 哦， 係啦，會用一個梯形佢嘅。咁但係因為咧為咗做一個好啲嘅效果，好突出咧，就變咗咧係專登砌出嚟。跟住擺翻啲人仔上去 ，General Hux 喺度啦。 系。 咁啊，跟住咧就會擺翻啲兵，所以呢一個 area 係我即係由中間呢一度係我最中意嘅嘢。 O、okay, K， 喂，咁我想講埋啦，我成個咁睇咧，嗱、又好似又唔好難，但又好似好多嘢咁，你砌咗幾耐咧？ 哇，呢、這個真係好問題啊！我覺得都應該，我係 on and off 應該都差唔多成個月噶。 我都成個月， 因為個問題係 要翻工放工， 翻工放工嗰啲啦，咁同埋有啲位要就咯，即係點樣可以度到佢拼得埋一齊啦？ 同埋你本身係咪知道嗰個櫃有幾大嗰、那個 display？ 唔知噶， 我、唔知噶， 唔知噶。唔係佢嗰個就好好嘅， 過咗咪賴嘢。 佢個櫃係就我呢個嚟編嘅， 哦，咁嘅 係啦。咁我同佢講幾大咁樣咯。 但係開頭都知道係有啲亞加力，即係嗰啲。即係 係啦，係開頭都知嘅。 唔係如果冇啊，攋嘢嗰啲兵隨時 係啊係啊係啊，攬走曬。係啊，咁佢都有諗過呢樣嘢嘅。 但係我就想講啦，即係喺個展覽咧，就即係講翻個展覽，我就覺得都真係幾 surprise。我冇諗過係成個屯門市中心定廣場。 屯門市廣場。 誒，即係嗰個商場啦，個中庭係攞曬個位。 係啊，係啦，都好大。 我冇諗過嗱， 其實如果咁大咧，我會同佢講，你不如俾多幾台我擺多幾台兵落去啦。係。 唔係，即係講真嗰個，你話喺嗰個場。嗰、那個展覽最 eye catching 彩虹村，即係冇計太大太靚，係啦。咁跟住就當然係嗰兩隻 高達， 高達 冇啊，冇得輸啦，冇得輸啦，嗰兩隻高達。 咁嗱，即係我又唔係話批判啲乜呢個櫃咧，雖然係叫做擺喺場景嘅，唔係成個展覽嘅旁邊，但係哇，我想同你講係好多人睇到，因為第一玩密集式嘅人仔冇。第二即係講到呢個場景啊，就好似即係得幾乎得你一個，同埋 Derek 係啦 ，Derek 同埋都仲有個 Iron Man 嘅 ，Iron Man 係，但係嗰啲都係 Iron Man。其實你見到嗰個場景，我都可以講好多 Iron Man 啊，好多 Marvel 好多 DC 係啦，佢哋都全部都 Iron Man 嘅。咁但係佢嗰個 topic 其實係以電影為主噶嘛，咁所以加翻套星戰落去都好應該啫，係咪？咁所以我睇翻同埋冇乜場景啊。佢好多係好靚嘅一個 Iron Man， 好靚嘅 Iron Man 基地，但係以一個真係電影裏面抽出嚟嘅場景，就真係只有 Derek 同埋我去砌呢個 咯。喂，另外講埋 Derek 咧，佢嗰 set 其實幾正，佢嗰個場景用到好盡。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呢、這個場景冇用到好盡，所以我下一個如果真係要 咁都叫用到唔盡， 梗係因為你諗下，其實個底板只係一塊板嚟嘅啫嘛。如果認真地砌嘅話咧、我係會希望可以將塊底板咧係加真係鋪平佢啦，加啲雪上去啦、白色嘅上去啦，咁就真係完全持續翻電影嗰、那個，同埋加旗啊。 OK OK， 佢哋有插住一支支旗，係啦。 OK 得，喂嗱，其實我哋原本諗住第一節就講下啲人仔嘅， 好快 諗住第二節就講下呢個彩蛋嗱，但係不如咁啦，剁多一節出嚟， 講下人仔好快。 嗱，咁我哋下一節再翻嚟，拜拜。 拜拜